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啊！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啊！同埋感谢各位嘅陆续加入嘅，就好多人都会喺97前去预测啦吓，就咩咧？就是、香港啊嗰啲充满植物地色彩啊，尤其皇室命名啊嗰啲街名咧，就一定要咧逐步更改。咁而家终于咧系有人咧系率先行动啦。咁立法会议员咧何君尧咧就倡议啊，佢提出呢个动议啊，就是、为咗洗除殖民地色彩咧，首先。啊，就是为皇后大道、维多利亚公园咧，系重点几个啊，远近知名嘅地名咧，系要改过啊，就咧系要改为中国特色。咁啊，何君尧议员咧就认为，香港咧既然系联通世界嘅桥梁，佢个联通性咧一定要双向。双向咧就系既要啊被引入啊外国嗰啲资金啊，同埋外国嘅文化知识啊等等，但亦都要咧。是输出返有中国香港本地是代表中华民族尊严啊同埋文化的价值观，包括地名。咁呢佢就严正指出，香港好多地方街道公园呢就仍然用英国皇室或者殖民地官员嘅名呢是叫到而家，是如同呢是一个魔咒啊，同埋呢是一种催眠啊，就忽略咗呢香港嘅中国人成长啊吓、那个历程，嗰、那个咧伤害，即系英文叫 trauma， 同埋嗰个咧系历史观咧系严重扭曲。咁咧就何君尧咧就带头咁佢就建议啦，系嘛？佢话例如皇后大道，本来英文咧就 Queen's Road， 咁佢可以咧系改为啊拼音，即系粤语拼音就叫 Wong House Road。Wong 咧就系姓王嗰个王 ，How 咧就系 H A U 嗰个王，就唔需要用 Queen's。亦可以将咧维多利亚公园咧就改为多维利公园。嗱、这个呢个咧就同以往一啲亲中嗰啲咧啊声称或者民间嗰度将皇后大道改为习近平大道，吓维多利亚公园改为啊呢个邓小平公园就唔同，就证明咧何君尧唔系话极左嘅，佢就将皇后大道咧只系改为粤语嘅拼音。维多利亚公园咧，唔等于话你要改名做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纪念公园，唔系，而系咧啊中间落墨就改为多维利公园。嗱、啊，听又啱听啦，系嘛？多维利即系利润多多吓、啊，长期维持啊，咁啊又好意头咯，系嘛？咁啊移走咧维多利亚女王像，如果嗰度系都有一个铜像咧，就应该咧系代以呢个林则徐像。就话咧，维多利亚皇后啊，背后啊，系阴暗面咧，系好劲吓，唔需要攞出嚟俾人睇。咁相反咧，林则徐咧系主持虎门销烟，系咧系代表咗中华民族嘅正气。嗱，咁当然咧，即系我哋由美学嘅角度嚟睇咧，林则徐咧当然系啊非常之英勇啦。只不过你动个林则徐嘅铜像喺正嗰度，我衰就衰在林则徐有条辫噶。系嘛？咁你梳辫同埋咧，啊戴住顶嗰啲咁嘅薄帽，啊或者嗰啲三角帽咧，系一样令人谂起啊满清啊，啊即系个英文叫青苍苍，啊嗰只叫 Mandarin， 啊嗰只咧屈辱嘅形象啦。有人就睇到林则徐个样啦，其实林则徐冇留低张相嘅，佢生前系咩样唔知嘅啫。但系咧嗰啲细路仔啊、西人啊嚟到维多利亚公园咧，一个高头。就睇见林则徐嗰条辫喎，嗰条辫咧英文就叫 pigtail 啊，就叫猪尾喎，就会唔会令到加深咗国际人士啊，系对于啊中国人喺满清时代佢自称啊受到嗰种屈辱同埋创伤嘅感觉咧？不过我觉得呢个话题非常之有趣，可以咧系提供公众讨论噶，系咪啊，白生？ 阿何君尧议员咧嘅提议咧，我觉得就。有啲不伦不类，因为呢如果佢要去殖化呢又去得唔彻底。但係呢如果佢又要保留返少少殖民历史呢，佢又话要喺维多利亚女王对面呢就摆返个林则徐嘅铜像。咁而且呢佢就牵引到呢就话呢林则徐呢就1840年嘅时候55岁，因为郁郁不得志最后65死咗。 咁就话俾维多利亚女王一个21岁嘅妹仔就害死咗一个55岁嘅中青，要将呢段历史就要俾人知道。一连串咧，咁我觉得佢好有创意啦。如果佢将佢变成戏剧啊，又或者变成漫画咁样都可以摆上去戏院啊，咁啊播映嘅。咁我相信佢系天马行空啦。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呢啲殖民地嘅历史咧，喺香港咧处处都有。譬如轩尼斯道、弥敦道、漆咸道，呢啲全部都系同香港以往嘅总督嘅名字有关嘅。咁如果你话下下你要改咧，咁呢啲全部都要改嘅，唔可以净系改个维多利亚公园叫多维尼啊，或者加多个林则徐嘅铜像。嗱，因为咧，即系我觉得唔紧要嘅，要改就一条线画清楚，系咪要将全部有殖民地色彩嘅东西咧，无论系街道名啊、建筑物啊、甚至纪念馆啊，呢啲全部咧去更改，只要一次过，嗱，唔好令到市民咧，譬如话啲邮差混乱啊，或者写地址嘅人咧唔清楚咧，嗱，你颁布一次过，香港市民咧，而家咧都已经习惯嘅，有人成日话啊嘛，唔好惯啊嘛，但香港市民就而家已经惯噶啦，你做就得噶啦，讲清楚。 紧要啊，当然就唔止系一小撮啦，正如呢个港版国安法当初通过嘅时候咧，都净系话啊咩黎智英啊、黄之锋啊、戴耀廷啊，咁而家咧就由于一个叫做啊软对抗，系可以将国安法啊。嗰、那个罪行呢系涵盖到食环署指定嘅食肆啊同埋学校啊又有呢个呢中小学生监察教师啊咁。所以呢一旦开波呢就一定唔止维多利亚公园同埋皇后大道啦。一定啊，但我觉得你要分阶段，点解分阶段呢，因为要照顾返啲邮差啊香港嗰啲官方嗰啲地图啊 ,Google 啊咁样会引起混乱嘅。当然你第一阶段咧，系你将为首啊，即系何君尧认为个首恶咧，就系维多利亚女王啊，同埋皇后大道，就先将啊有皇后啊、维多利亚呢啲咧改咗先，系嘛？咁以佢嘅提议咧，就维多利亚可以叫多维利，又或者叫维多利利亚，即系为啊为人民服务嘅为多咧，就多多益善嘅多，利咧就系你我他个利。亚咧就系以亚个亚，咁咧喺另一方面嚟讲，佢都会有创意，即系话咧为人民服务就为多利亚，系嘛？亦都可以讲话多维利，咁你就可以由佢咧系成立一个啊，就叫啊去除殖民地啊，叫改名啊，吓、那、嗰个咧诶创作小组啊，佢由佢指定啊，佢自己做组长，指定咧，譬如话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啲中文系教授。例如嗰啲教地理啊、教历史啊嗰啲，同埋亦都可以向特区政府申请一个拨款，例如1亿咁样，就攞嚟做一个咧系精名比赛，就俾全香港啊，包括啲大陆新移民落到嚟咧，你谂啦，因为多啊嘛，你谂唔掂噶，你靠何君尧一个点谂得掂咧？仲有好多噶，威尔斯亲王医院啦、玛丽医院啦、呢个伊丽莎白医院啦，仲有坚道啦、罗便神道啦。仲有九龙喎、奶路神街啊，系嘛？仲有九龙城、九龙塘嗰扎啊，多实街、对行道、牛津道、歌和老街、剑桥道，系嘛？窝打老道啊，等等咧，仲有香港威灵顿街咧、坚道咧，系嘛？喂，改无可改啊，改不胜改，所以应该分阶段，分阶段咁咧，一个人咧谂唔到咁多，就咧全港咧系精民。系精名咁咧，就一旦入选咧，就应该获发呢个奖金啊！就咧，奖金咧个多少咧，就由特区政府决定啦，系嘛？只不过嗱，佢里边咧，你爱国埋爱国，啲中国人咧，你觉得改晒啲中国名，威威唔紧要。不过呢个世界咧，另外一个至高无上啊嘅上帝，呢、這个上帝系恶晒嘅。我话知你啲中国人啊，点样吐气扬眉，几牛逼，你唔敢同佢斗嘅。呢个上帝系咩？叫财神啊！系由香港咧开埠以来到今日，佢个房地产咧，你有冇发觉？佢一定要连结住英国殖民地嘅名，佢先至系值钱，同埋第一流嘅地段。凡亲系同中国啊，譬如话中国嘅地理名系连埋咧，嗰啲系 cheap 区。战区嗱，我举个例，系咪九龙塘歌和老街嗰啲楼系咪贵？对行道牛津道系咪？ 呢个剑桥道嗰、那个嗰几忽系咪贵？系咪 Durham 系咪喺英格兰北部呢个名城？剑桥牛津唔使讲啦，系嘛？另外仲有好多叫 Stirling Row 啊呢啲，个 Stirling 都系一个好远苏格兰啦北部嘅一个城镇。好啦，仲有山顶嗰站波鲁道、渣甸山、白坚士道、Parkins Road、Henderson 道、Henderson Road。另外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呢个咧，贝鲁道，而家梁振英啊嗰间私人大宅，咪就喺山顶贝鲁道咯。贝鲁系咩？系总督嘅名。嗱，即系消费者啲中国人咧，包括嗰啲新移民，攞到啲钱啊，30年来佢仰望想话买豪宅，又或者咧系住嗰啲咁嘅劏房、廉租屋啊，住住下咧系要向上爬嘅时候咧。呢啲中国人唔需要教呢，佢都会搵嗰啲英文地名嘅地区同埋一街，佢哋知道嗰度先值钱。如果你话要将波鲁道、将贝鲁道改名，你纪念啦，冇话大把名俾你提供参考嘅。历任嘅中联办主任都可以借个名出嚟啦，系嘛？叫张晓明，呢个山顶个种植道叫梅道，改名叫晓明道。或者叫坚岛改名咧，系叫做呢、这个叫郑雁雄道，雁雄道系嘛？然后咧罗宾逊道啊，呢、这个改名叫加团道，哎呀唔得啊，许家团已经变咗卖国贼啊，同埋投奔美帝嘅一名咧系汉奸系嘛？不过呢个咧就可以商议嘅。咁只不过咧呢啲名你一旦改做中国人嘅名咧，喺个市场啊嗰、那个感官嗰度咧，当堂贬值，我可以写包单。系咪？因为会有一阵异味啊！呢阵味咧就系啲中国人揸住啲钱咧，系唔中意落搭嘅。嗱，呢啲佢当然你问佢，佢唔会咁讲啦，系嘛？但佢揸住啲银纸咧，啲中国人个个好醒目噶，即系搓住啲细路咧，吓个个都知道咧，要送去拣有英文名嘅就系女拔萃啦，系咪英文名先？拉萨啦，系咪英文名先？系嘛？呢、这个圣保罗啊，男女圣 Postcode 啊。系嘛？呢、这个加勒萨啊，系呢啲系咪全部系英文名先？系拖住啲细路啊，新移民会唔会走落嚟啊？福建中学附属嘅小学嗰度打地铺，然后通宵攞张报名表先。你一望见望转头睇见福建两个字都知道唔值钱咧，因为佢自己就系福建落嚟噶嘛。佢落到嚟，佢梗系想搵个英文英美啊，嗰只叫高等文明啊，嗰、那个地方名啊，然后寄托自己个仔啊嘛。系嘛？嗱，呢个唔系我讲噶嘛，系中国大陆啊，唔系净系香港啊，系中国啊，嗰啲人啊，佢去买豪宅啊，喺北京、上海啊，都跟鬼佬名买啊嘛。例如北京有个豪宅嘅楼盘叫温哥华森林，上海就有一个咧贵区叫泰晤士小镇，系咪？嗱，呢啲咧全部都系洋名，北京啊唔止英文名啊。北京仲有一个叫丽高王府，你唔好以为丽高王府系你嗰啲清朝嗰啲官啊，佢系法文名，那个法文咧原名叫 Chateau Regalia。另外仲有一个叫美林香槟小镇 Merlin Champagne Town， 仲有一个咧北京嘅豪宅咧，叫做嗰个地区叫御天下。你听就听中文，以为中文，你睇原来个英文名叫 La Grande Villa。系嘛？系呢个法文，仲有一个叫奥黛丽花园，仲有一个咧叫做乔丽晶 Chateau Regency， 系咪啊？咁咧呢啲全部系北京郊外几十年啊！因为点解佢咁卖得贵呢？就系因为啲中国人恶高头见到有英文名或者法文名，佢就自动揞钱出嚟噶啦。嗱，呢个风气咧都可以讲话系由殖民地嗰度传出去，传上去北面，你而家香港都系噶。系嘛？啲新楼盘而家直情只系用英文啊，直情系唾弃中文名啊，唔需要叫中文啊！呢个好嘢啦，即系五大地产商咧，非常之知道啦嗰个咧买楼嘅心理系嘛？譬如话将军澳有一个楼盘叫 Capri， 冇中文名个 Capri 系咩啊？系意大利地中海一个有钱佬啊，喺嗰度起别墅啊，嘅一个咧富贵岛嚟噶嘛，系嘛？仲有喺西营盘就有一个西营盘啫，你唔好以为系以前嗰啲孤里担担抬抬啊，嗰啲咁 咁嘅 cheap 嘅地方啊，都有一个楼盘叫 Kensington Hill 啊 ，Kensington 你都知啦，系伦敦里边好贵噶嘛，坚尼地城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楼盘叫 Lexington Hill，Lexington 咧系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啊，将军澳就犀利啦，有个豪华楼盘叫 Malibu，Malibu 系咩啊？加州海滩啊，度假胜地啊，有钱佬啊，嗰、那个叫海滨别墅城市啊，咁啲中国人一睇到呢啲名啊，即刻啊骨头都轻几两啊，系嘛？嗰、那个幻觉上面觉得自己移民咗去美国啊，启德吓仲有一个叫 Monaco 啊，就叫啊呢、这个有中文名叫欧洲国家摩纳哥啊，系嘛系嘛？佢应该看过。安过呢个中文名咧，讲清楚，因为 Monaco 咧系一啲中国人地理同埋英文麻麻地，佢以为系摩洛哥啊，摩洛哥就北非啊，回教国家嚟噶，系咪？系好多时咧系出难民噶，系咪？咁仲有好多啊，系咪？何文田就有一个叫 One Homantin。咁你咪叫何文田一号咯，你使咩叫 One Homantin 啊？深水埗你唔好睇少啊！仲有一个豪宅啊嘅楼盘叫 One Madison 啊，啊麦迪逊大桥啊，系抄袭纽约啊，知唔知啊？旺角仲有一个叫 Soho 啊，唔使讲啦，话 Soho 港岛都有啦，系嘛？咁呢个系香港殖民地150几年咧，香港人有幸啊，系受到英国殖民地西方文化嘅沐浴同埋教化之后，系咧终于拗出一个咧系有英文名跟嘅咧，嗰个品牌同埋个价值咧就高几等。咁呢个风气咧就回归到大陆，而家大陆都系噶。咁而家反转头啊，到咗中国香港特区，你要将呢啲街名系去磨甩佢。咁你记唔记得吓？啊，佢哋自己以前有一位嘅主人叫做中国政协主席啊李瑞环啊，佢曾经李瑞环话。香港值钱嘅地方就好似咧一个宜兴紫砂茶壶，你就知道紫砂茶壶嗰层积唔可以刮咗佢噶，刮咗之后呢只杯同埋啲茶就唔值钱噶啦。嗱，呢个系李瑞环啊，喺80年代讲嘅。你唔好以为李瑞环而家咧系冇得捞，退咗休，你当佢死噶噃。当然你可以当佢死嘅，只但系最近啊，今年嘅农历新年，北京嘅茶话会咧。習近平是出嚟主持咧，隔篱就坐咗一个李瑞环喺度啦，黑口黑面噶，系嘛？你唔好买错，知唔知啊？你以为李瑞环已经咧瓜咗老衬啊，或者老人痴呆啊，所以你将佢以前呢个阿爷嘅中央指示啊，当做臭四，唔系佢复出，系嘛？所以呢样嘢咧，你话嗱嗱声要走去抹咗香港殖民地名嗰扎紫砂茶壶嗰扎茶渍咧，我又觉得两睇。我觉得你可以提出，你起码等咗李瑞环死咗先，死咗之后啊，中共啊系发俾个讣告啦，你睇住佢条尸咧搬咗去八宝山火化啦，咁就人亡正式咧，你先至好嗰阵时开始违反吓李瑞环当初嘅指示啦。我觉得咁样咧系稳阵啲，如果唔系咧，你唔知而家上面而家好多好多风声啊嘛，又话啲老嘢而家出嚟啊嘛，架空某某人啊嘛。其中一个就温家宝，另一个李瑞环啊嘛，系嘛？你点知啊？过两个月啦，大陆嘅形势系点啊？所以如果我系中国香港特区呢班立法会议员同埋李家超咧，我老虎都等一等先，系嘛？等你呢个李瑞环好恶噶，佢嗰阵时叫你唔好啊，抹咗个紫砂茶壶啊，你而家咧系以为佢冇料到你而家走去改晒啲地名咧，佢坐正。或者大吉利是，佢真系扶个唔知乜嘢嘢上嚟，佢做咗摄政王嗰时，变咗你班香港，你呢班中国人有难咯，系咪啊？阿鲍生， 嗱，陶生咁又咁讲啦，因为咧香港嘅九龙嘅地名咧都有啲历史渊源。其实何君尧讲咧，大部分都系香港嘅九龙嘅地名咧，有啲地段咧。中国嘅名字咧都系值钱嘅，譬如北京道啊，呢啲都系贵嘢。广东道啊， 北京道值钱，唔系北京，系因为佢黐住条弥敦道。对唔住，系嘛？其他嗰啲你话叫金粟街值唔值钱啦？系嘛？金粟街旺， 系咁我咪讲紧啊，深水埗啊，南昌街啊，嗰啲 值唔值钱啦？南昌街你黐住嗰啲深水埗，系嘛？嗰啲楼价系嘛？同埋嗰阵味啊，就 cheap 到无伦啦。北京道咧，系因为佢喺仲有喺 咩喺呢个叫做 Peninsula 半岛酒店后面行两分钟。北京道咧，北京道啲楼都唔见得有豪宅啦、啊，有咩啫？有咩贵啫？我唔觉得以前系系啲印度人喺嗰度开布料。 嗱，不过 商业大冇豪宅噃、 啊。何君尧咧， 见得特别贵、啊。 搞来搞去都系讲紧咧维多利亚，但系香港其实比较多殖民地色彩，同埋咧比较多用咧就伊丽莎白，譬如话伊丽莎白医院啊，啊，譬如威尔斯亲王医院啊，呢啲玛丽医院，嗱、啊，佢就唔敢讲医院、啊，因为咧。佢知道咧，如果醫院改名咧，就知事體大，更加影響到咧啲人嘅感覺同埋咧個信心。啊、我哋都講過啦，喺電台嘅時候，不妨你將呢啲醫院嘅名字全部改曬㗎。我唔係話要你哋改成咩人民第一醫院、人民第二醫院， 佢、啊、可以改， 你咪即管改咯，係咪？你將個伊麗莎白啊、威爾斯親王嘅名滴走都得㗎。你敢唔敢做？嗱、啊，你敢做就得噶啦。 我就冇 preference 嘅，即系我对政治冇兴趣。不过咧，即系我由经济嗰个角度啊，去引述一啲事实。你可以将威尔斯亲王改做香港人民第一医院，紧要。不过啲中国人，包括啲大陆新移民咧，望一望个招牌简体字，佢就会联想起咧喺大陆啊，唔知用啲乜嘢嘢嘅药啊，同埋咧啊，开刀要唔要俾钱？系嘛？嗰啲打点滴咧，嗰啲点滴咧，扣唔扣得住？吓、嗯，会唔会咧喺里边啊，割包皮咧，结咗变咗冇咗个肾出嚟？你知唔知啊？即系呢啲叫联想啊，呢啲叫广告嘅 marketing 嘅市场学啊。即系 marketing 点解你话喂香港啲地产啲楼盘要楞死人都要楞住个英国、美国名咧？就系嗰联想令人有幸福感啊嘛。系嘛？当你谂起哇，海沙花园、啊，哇呢、這个叫泰晤士镇吓、啊啊，你明明住喺上海，系嘛？你行过两条街，见到个城管咧抽住个嗰啲卖西瓜啲阿婆系咁揼啊，你都觉得啊，好彩我住喺泰晤士镇啊，我系离伦敦好近，离伦敦好近，即系离白金汉宫好近，知唔知？ 嗯、 即系呢个叫幸福感啊嘛，系嘛？你将佢话威尔斯亲王医院。啲大陆移民落到嚟，一睇见威尔斯亲王，个心大陆佬话斋，用佢哋嘅普通话叫巴士，叫做踏实啊！呢、這个踏实感好难翻译噶，佢就认住咧里边啊嗰个医疗系统一定系跟翻英国嘅，嗰啲药咧一定系靠得住嘅，唔会系假嘅，系一定咧系经过咧美国 FDR approve 嘅。同埋里面嘅医生呢一定係香港大学又名以前香港西医学院、啊、经由英国人训练出嚟嘅落都唔会乱嚟。呢个叫观感啊嘛嘛爆神。 係呀、啊、当然啦所以呢何君尧心里面呢佢都有底嘅佢知道边啲掂得边啲唔掂得。咁而家佢咪是但搵个维多利亚公园里面嘅女王像嚟开刀囉。 试刀先 係呀。咁、啊、但係我又咁讲喎其实即使亲中建制议员里面呢心里面都唔系个个认同佢不过唔出声咁解咋嘛。因为佢哋好多人都知道啊呢、這个牵涉到呢一个国际嘅印象。如果你香港将呢啲地名改晒跟住英文都要改埋嘅时候呢嗱呢、這个一定上国际新闻而且呢会令到人对于国际城 唔紧要啊。 嘅印象或者个定位咧，系会质疑。咁呢啲其实好多嘅建制议员咧，心里边明白嘅，系嘛？ 哦，咁啊，我就唔系好同意啦，我就冇偏见啦喺呢方面，系嘛？我觉得何议员咁提出，当然有佢嘅理由啊。因为你头先咁嘅假设咧，我都有少少殖民地心理咯。你要知道而家东升西降啊。东升西降，即系美国佬喺度萎缩啊！个话语权系由中国啊，系而家逐渐咧系掌控噶，系嘛？咁你唔行，你唔行出第一步啊！你中国人永远喺呢个世界上啊，就俾啲咩维多利亚皇后大道啊压到咧，系抬唔起头咯！你永远系二等公民咯。 最彻底将殖民地色彩或者去殖化咧，就系唔好再有议员咯。何来呢啲叫立法会呢系嘛？立法会呢啲系咩嚟噶？呢啲唔系中国嘅，中国叫人民代表喎，人民代表大会啊。咁你就将立法会呢个制度去除，或者甚至将成个公务员系统，最紧要就系嗰个薪酬制度或者嗰、那个福利啊，唔好将英国嗰个时代嗰个福利咧，统治嘅时候嘅福利咧，延伸到而家殖民 地的規矩不要放在現在特區裡面使用、 哦 嗱，呢個就係最徹底嘅去殖化啦，即係你份人工唔好同以前九七之前咧一樣個公務員，你唔該你同廣州嘅一樣，同大灣區嘅一樣，嗱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咧嘅有良心嘅去殖化，你淨係改名冇用噶，你要改埋個制度，改埋你出糧嘅嘅數目，咁樣就去殖化啦，陶生。 因为你即系强人所难啫，呢个因为涉及个钱字，我之前话最高无上有个财神啊嘛， 嗯， 系嘛？你而家嗰个公务员啊，那个薪酬梗系抄袭同埋剽窃自英国白人喺1842年同你开埠之后嗰个优厚条件啦、啊，嗰、那个你梗系老虎都要话保留殖民地啊！你唔好睇而家警方嗰啲暴操行出嚟，全部改造解放军，你叫警务处长、副处长啊，嗰、那个薪水啊！那个工资啊，应该叫工资啊，系改翻同大湾区嘅石岐啊、江门啊，吓嗰度嘅公安厅啊一致，你睇佢肯唔肯啊？梗系唔肯啦、啊，我都反对啦、啊，因为嗰个系钱啊，知唔知啊？系嘛？吓中国人还中国人啊，讲到个钱字，大家老老实实啊，你唔好逼人哋讲表呢个态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触动到有一日佢哋阿爷啊不满咧，咁就系、是。啊！佢哋嘅事啦，呢啲系佢哋自己嘅家事啦，不如你而家就唔好喺度多事啦，系咪啊？咁但系总之嚟讲，你要改香港嘅名咧，系有排改啊！ 喂， 系应该分阶段，我谂俾10年功夫啦，你先将重灾区啊，即系首恶嗰几个啊，吓、这个维多利亚港嘅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东啊，嗰度先咧处理咗先。咁然后咧，你喺个地图嗰度以香港中环为呢个核心，一浸浸咁辐射出去。 喂，大家记得啊，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咧系冇人工的，但系个地位好崇高噶，系嘛？咁、最多有津贴，由佢哋省级或者市级去发放津贴，但系冇而家立法会议员嗰种咁嘅所谓你讲嘅工资或者福利。咁我觉得最好去直化就跟翻全国人大咯，系咪？唔好出粮啦，系咪？ 呢个仲有好多噶，仲有啲学校名咧，譬如话圣保罗男女中学，系咪应该改为诶呢个叫港岛区第一？第一中学啦，系嘛？ 嗯， 呢个圣约瑟就第二中学啦，啊，然后就其他嗰啲圣雷斯啊，咁啊第三中学啦，九龙啊南拔萃啊就叫九龙第一中学啦。吓、啊、呢、这个中国喺所谓嘅解放之后咧，吓、佢都费事懒得去谂嗰啲名啊，都系用 number 编号嚟到叫代叫嘅。你有冇记得？ 记得， 系嘛？系嘛？即系好似啲蒙古人啊！系咪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咧，就下令嗰啲汉人连啲姓名都唔好改叫编号啊？知唔知？系嘛？即系嗰啲咁嘅乞衣咧，啲浪人咧出嚟卖艺嗰啲咧，系嘛？啊，譬如话金庸小说里边有一个说书叫做张十五啊嘛，系嘛？佢个名字就系 number 15咯，系嘛？即系呢啲系下等人，即系嗰啲咁嘅基层所谓劳动人，所以啊，系用编号啊，系嚟到咁，又唔可以讲话。吓、啊、呢、这个泯灭中国文化嘅，我觉得容易记啊，所以喺日后咧，啊港岛区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女中系嘛，第四变性中咁等等咧，呢啲咧就会慢慢出笼，就好过啦。你而家都其实都好 confusing 啊！你讲到圣保罗，一间圣保罗男女，一间圣保罗书院，仲有一间圣保禄叫圣 Paul's Convent。系嘛？咁你话系咪睇到啲中国新移民？冇想一想先，你要尊重翻佢哋啊个理解能力噶嘛？慢慢而家人口啊，吓佢同你沟通紧啊嘛，系嘛？你而家清除紧啲淤血啊嘛，啱唔啱？所以咧呢个系非常之重大嘅工程，就咧佢嗰个动议如果冇约束力，我觉得系一个败笔，应该有约束力。咁啊，李家超咧如果喺任内啊。本任结束之前启动呢个改名工程咧，就有得向上边啊，即系你哋所声称嘅阿爷啊，系一个交代。咁然后下一任边个做咧，嗰、那个去接棒咯，系咪 啊？ 系呢件事一定要做嘅，一定要 迟早都会改。今届唔改，下一届都会改。 你不如而家早改，你而家早改系嘛、嗯？你系双向嘅，你唔好等嗰啲咁嘅百种游客啊！系嚟到坐游船上到嚟，一望无睹，哇 ！Queen's Road 嗰度系 King's College， 个心里边都秒你啦，系咪啊？你仲保留呢啲 colonial names 啊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I thought Hong Kong is now a Chinese city. How come all these names, you know, just sound so British？